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环保部最近发布，雄安新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规划将推动北洋淀至整个京津冀的环境质量改善。近期的网曝个别幼儿园存在虐童现象，教育部要求尽快查清事实的真相，同时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的专项督查。针对共享单车押金难退问题，交通部回应，正深入企业调研，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保护消费者利益。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我国正在讨论建立能源的长期供给、自主运行、无人值守的月球科研站。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架机23号在陕西的阎良进行了转场后的首次试飞，这标志着 C919 的型号合格审定试飞工作正式展开。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的办案平台最近正式开通，今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将实现信息的共享和全面公开。最近，大熊猫映雪和巴喜在四川的栗子坪自然保护区被野外放归，至此呢，我国野外放归大熊猫达到9只。国家宗教局等12部门近日联合发文，严禁商业资本介入佛教、道教，从严控制新建佛教、道教主题内容的文化景区。 朴树呢，正是凭借着这首《白桦林》在春晚舞台上的演唱，真正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99年的年初，叶蓓和朴树都是麦田音乐公司推出的红白蓝系列歌手中的种子选手。《白桦林》这首歌当时呢，也同时收录在了叶蓓、纯真年代和朴树的《我去2000年》的专辑中。叶蓓的《白桦林》呢，是和朴树原曲差别最小的，编曲几乎原封不动。最大的差别不过在于朴树和叶蓓这两人唱法对歌曲传递情绪的影响，其实更像是一曲两唱。他们俩也各自诠释出了这首男女主角为爱痴狂的心境。《白桦林》这首歌的故事背景也是朴树从常常哼起俄罗斯歌曲的母亲那儿获得的灵感写下的旋律，而这背后的故事也是异常的感人。今天969，我是泽林，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10万毫升泪水》。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没完？你烦不烦？多考验我多勇敢，有那么难？那么幸福和美满，我不贪婪，只求多些夜晚，不必算。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管。人的一生会积累10万毫升泪水，以为哭完哭悲哭萎，换来好结尾，并不是我后悔。爱回头，我奉陪，只是轮到我没，谁是我为宝贝？满意了吗？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 悦享青春去旅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 九六九主播泽林，跟我一起呢走进2017北大清华学子的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吧。本次活动呢也将告一段落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实践的是进步的起点，更是成长的试金石。 FM 九六九也会陪伴大家一直在路上，请锁定 FM 九六九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精彩活动吧。 如何

会。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最近美国的夏威夷实施了一项新的管理规定，说行人呢在过马路时如果看手机或电子设备，将面临最高$99的罚款，约合呢大约有650多元的人民币。现在呢人们对于手机的高度依赖造成了大量的低头族。在美国2016年行人在交通事故中的死亡人数比上年增长了9%，已经呢上升到了5987人，死亡率也为1990年以来的最高。智能手机使用的急剧上升可能也是原因之一。美国洲际高速公路安全协会的一项报告称呢，智能手机是导致司机和行人精神和视觉分析的常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全世界的每年有超过27万的行人死于路面的交通事故，而由于玩手机分散注意力导致的事故也正在逐步的上升。而美国当地的政府官员也表示，现在人们已经快被手机给僵尸化了，因过马路看手机导致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所以呢也不得不实行这么一项新的规定。那么各位听友，你觉得这招如何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代时券，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 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奇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亲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同样的夜晚，别样的心情。今天的甜甜有约，我们请来的是缝纫机乐队。我是你们的甜甜。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大吉他，是当年我们吉安市政府啊给破吉他乐队盖的。 9月30号啊，破吉他乐队在我们吉安演出20周年， 我就想在那天办一个轰动全城的演唱会。 说起大鹏，看过他的那本书《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从书里知道他是一个如何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青年，慢慢的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而说到这部电影《缝纫机乐队》，也是大鹏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在这部电影里，他把自己的家乡吉安搬上了荧幕。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大鹏自己曾经组建过乐队的故事开成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你能看到最重要的母体就是梦想， 大家伙共同的音乐理想。 理想有什么意义？ 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几个有关小人物追梦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东北三县的小城吉安。在电影中，吉安被设定为了摇滚之城，曾经有一支非常著名的破吉他乐队在小城举办了一次轰动全城的演唱会，并在市中心竖起了一座摇滚之城的象征，一座大吉他造型的雕塑。大吉他也被看作是这座城市摇滚之城的精气神。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吉他所在的城市公园也面临着拆迁的困境。 我叫胡亮，我是主唱，是这个乐队的灵魂。哇 哦！小镇青年胡亮在这里经营着一家修车厂，虽然其貌不扬，但心中却有一个摇滚梦。一心想守护大吉他的胡亮，想要通过举办一场演唱会来召唤市民一起守护这座摇滚之城的灵魂。于是他连蒙带骗地挖来了混迹北京的音乐人成功，一起组建乐队。成功并不成功，他一开始纯粹是为了骗胡亮手里的一点血汗钱。于是两人在吉安召集了一批看似有些另类的乐队成员。 咋样？胡声高洪杰拖拉机手，我是来修车的。 你这找的啥人啊？喝大酒的喝大酒，面壁的面壁，未成年的未成年，还有个早已钻。 虽然成功招募的乐队成员背景天差地别，从外表看起来极为的不搭，但几个人却志趣相投，他们都曾经热爱摇滚乐。乐队在经纪人成功的带领下，一路在追梦的道路上横冲直撞。为了纪念当年自己学音乐的母亲，成功给乐队取了个名字，缝纫机乐队。影片中的缝纫机乐队一反人们对于摇滚乐队的惯有思维，整队队员一个个看着极不靠谱，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修车的修车，喝大酒的喝大酒，面壁的面壁，未成年的未成年，还有一个脑血栓。但就是这帮人却个个怀揣音乐的梦想与情怀，为了一个心底共同的愿望而拼搏。几个人在梦想之路上并肩前行，横冲直撞，在遭遇了重重的波折同时，也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我为你做的一切，敢走你们先走。 很多人说大鹏的煎饼侠和缝纫机乐队都是在拍自己，确切地说，大鹏利用了电影完成了那些年他做的梦。吉安组乐队，梦想热血，这些元素都曾经在他的书中提到过。他今天终于有资本把这一切拍成电影，完成一个心愿。在缝纫机乐队中，大鹏导演的技法更加成熟，驾驭的场面也更加大了，这部电影也能让你发自内心的燃起来。 最后一幕就还真的是挺震撼吧，就是很多人，就我觉得电影还挺有意思的，笑点还是够的。我觉得他的有一个很厉害的一点，我觉得尤其是到后期的一些地方，他的那个剪辑节奏还是蛮好的，就是跟他的音乐的点特别能够就是 get 到观众的这个观影的一个高点吧，就是我觉得影片可能到后期比前期更好一点，更成熟一点。 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因为我的故乡叫做未来，没有什么事情会为我更改，也要摆

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低头族主要出现在地铁、公交、大街小巷，低着头是一种共同的象征，他们的视线和智能手机相互交感，直至难以分开。这是网上呢对于低头族的评价。其实呢，你会发现现在不止年轻人，有很多的中年朋友呢也会走着路看着手机，这样其实呢这样会对颈椎造成伤害不说呢，主要是对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安全隐患。特别呢是在马路上，如果呢你有什么真的特别着急的事，其实呢可以选择站在马路边处理完了再过马路，千万不要边走边看手机，也是对自己安全的一个交代了。那为了督促行人过马路时不要沉迷于手机呢，夏威夷最近实施了一项新的规定，说是过马路看手机最高罚款$99。这个罚款对于低头族而言，你觉得有用吗？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互动留言，幸运的你呢也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时券。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的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做有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 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少